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收市报16,0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1美元，卖出1,736.9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上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 special， 喂，崔锦棠又见到你喎、 啊！阿勤，你去咗边啊？手下留情啲听众打攞咁揾你啊！ 我不嬲都喺度噶，啊系、啊，你上次上嚟访问啲反应好好啊，不如再上嚟坐下。 我而家同啲 friend 一齐、啊， 佢咪花生三友嘅 iPhone。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手下留情。今晚有梁禮勤、崔錦棠同埋我鄧永健。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同埋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NMTSS 搜寻呢个资助计划嘅网页，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陆陆续续打第二剂嘅疫苗。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伏必泰啦，免疫反应比第一针高，大概56岁咧，疲倦、头痛、肌肉痛都会比第一针高啲嘅。 有冇症状要特别留意咧？ 严重过敏就唔可以打，慢性肺炎突然变急性，稳定咗先至接种第二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中益论。 泥水就分为三种，砌砖、砌档和弄瓦，做装修的朋友一定知道，但收音机旁边的你又知不知道呢？师傅仔就和大家一一拆解什么是泥水三宝。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有牌同你讲。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哎，今晚好啊，双料啊。咁首先咧就介绍下我哋嘉宾先啦，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梁德教授， 女神啦， 拜拜，女神喺度啦， 多谢邀请一齐倾下偈。 系，咁啊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嘅，咁啊主菜咧就系呢一个特种冰斗搏击手，不过要迟少少先讲，就讲咗个前菜先。前菜梗系讲呢个台海风云算唔算？ 台海战云。 戰雲添啊！ 唔係風雲啊！我俾你嗰個手機短信，你有冇睇啊？ 有睇。 戰雲 係， 因為咧，美國嗰太平洋司令啊，呢個戴維森咧 係 就開聲， 係 佢話中國會喺6年內解決台灣問題。 哇！ 即係其他嗰啲人嗰啲仔仔講，我唔理佢啦。呢個有翻咁上下身份啦。 係， 咁我覺得六年咧，何解唔係5年？何解唔係7年咧？ 2027 係啊。咁佢冇講，我估咧，我估，就有一個因由。係2027咧，係解放軍100周年。 哦， 或者講共軍嗰陣時冇解放軍。 冇解放軍係 咩紅軍啊，咩八路軍都係共軍啦。 係 共軍黨軍啊嘛嚇，冇講錯㗎。 咁啊，一百周年，我就覺得好冇解，就攞時間嚟定。 係。 咁啊，仲冇解咧，就一個即係啲小爬蟲啦，啲小人物嚟嘅。 係 係。台灣就細啦。 係。 台灣新黨啊，仲細啊。 係啊。 有幾多人啊？唔知啊。啊，有幾多個入得政治體系嘅，又更加少啦。 係。 咁呢位咧新黨嘅大佬，即係叫做咩榮譽主席之類咧，叫鬱慕明。 嗯。 啊，佢話未來三年啊，如果美國仲係用台灣做棋子咧，大陸就會先拿下台灣啊，等美國少嘅籌碼。 係。 咁啊，點解一定會拿得下咧？咁佢咁分析嘅，頭先女士兩位都傾啦，點解咧？咁。 嗯。 佢話美國參戰咧要從遠方調兵，咁啊大陸咧就咫尺天涯。啊，咁所以咧，仲有話美國民意就普遍反戰咁講，所以呢位鬱慕明生咧就即係大聲疾呼， 係 我要武統。 喂，呢兩個理由好勉強啫喎，馬丁成， 你講咯。 嗱，你話遠咁唔一定要喺美國。即係使啲戰艦啊，或者成過嚟噶嘛？美國海關島有海軍基地啊，而家啲嗰啲咩第六艦隊、第七艦隊成日都喺呢個印太地區巡嚟巡去噶啦。 佢而家講緊大打 啊，大打 即係你細打、中打咧，日本啊，呢、這個琉球啊， 係 都有都話兵，好近嘅，好近嘅，唔係大陸嘅。 啊，台灣都有兵， 即係細打都。佢講嘅係大打，你要拿下台灣啊嘛！ 拿呢樣嘢先難嘛！你要炸爛佢就容易，即係射啲導彈過去咪得咯。但你要拿下喎，即係你要派兵登陸喎，要即係摧毀台灣嘅軍事喎。 嗱，我哋三個都係戰後噶啦， 係 又未經歷過即係戰爭，更加未經歷過內戰。 係， 呂 Sir 你點睇內戰？ 我就感覺上咧，即係。譬如而家中國領導人呢一代人咧、 嗯， 其實都感覺佢哋個心願咧，就係、是、有生之年咧，都要係做一個統領成個中國呢個任務先。 即係想統一中國呢個事。 係啦，嗱，佢用咩方法、咩手段咧？咁啊，再傾啦，係咪？ 係。 咁但係學下啲官員講啦，唔排除用武力嘅手法咧，呢、這個都係一個選擇之一。即係睇我睇，即係而家你話特別，你係挑起中國領導人嗰個嘅火氣啊！你特登即係激怒佢啦，咁而係為到攞到大家嘅利益啊！呢方面咧，我覺得呢個係存在嘅。嗱，咁啊，從軍事上咧，咁啊，真係要請教馬兄啦。而家兩岸嘅軍備咧，其實都相差幾遠啦，係咪？即係我哋已有嘅資訊。咁嗱，如果美國又幫佢，咁啊挽下手，日本嗰啲都係 friend 嚟噶嘛，佢又幫佢，成個形勢嗰度點樣去平衡呢？即係當年美國諗住打越戰，好快都搞掂啦，點知拖都拖垮咗啦。 係。 咁呢一個形勢咧，就衍生到成個經濟世界嘅體系嘅一個重大嘅問題。我諗佢哋都諗緊呢啲問題嘅。 我係相信一句老話， 嗯， 話台灣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是 一个好大的问题， 是啊， 但是不是一个很急的问题， 嗯 嗯 啊，因为自从这个老蒋过台湾，自从这个中共拿到大陆政权，到现在七十余年了，七十余年这么多个统帅， 是 毛统帅、邓统帅、胡统帅、赵统帅、又江统帅， 是 又再胡统帅， 是 加上习统帅，咁何解要呢个时刻呢？唔通真係建军八周年？即係你要俾个理由我嘛。你估毛统帅唔急咩？ 係。 啊，毛统帅臨死嗰陣时都话唉，即係。 一生含事。 唔係有好多人喺我耳边吱吱喳喳话点解嗰几个岛未攞返嚟。咁即係好似埋怨我点解即係。 攞唔到。 围山千人就功亏一篑。 係。 係咪即係。点仲有几十万人啫嘛？呢一个淮海战役都唔止啦，点解唔攞咧？咁、 嗯、 就系头先阿吕 Sir 话嘅问题，纯军事，我哋唔讲政治，又唔讲其他感情，唔讲其他嘢，唔讲道理， 嗯、 只讲军事。 系， 即系解放军要解放台湾，有冇把握？有几多把握？ 系， 就系吕 Sir 话啫，单打台湾系一回事，美国插手系一回事。 嗯。 美国插几深， 又系 插只手指定系插成只手定系瞓身，又一回事。 系 咁呢啲系纯属猜测嘅啫。 嗯， 但系有一样嘢咧，就更加要猜测。 系 就系、是、拍板话打嗰、那个，佢个心态系点样？ 嗯， 即系我哋将心比心啊，即系唔讲任何嘢就系、是、呢件事佢拍板打。打到咗佢有几多着数？ 嗯， 打得唔系咁好，又对佢会有咩影响？ 系 万一打唔到，又会点？ 即系呢个成本计算啊？ 唔系呢个即系做老细话我拍板要去马， 呢个绝对系一个现实，需要系一定要考虑清楚。 咁如果你俾我 系 即系。小市民是未做过领导啊，我连一个人都未领导过，一世做兵。但我就不知道做官那个心态是怎样。但如果给我即是好写小说，你嗌我写个什么科幻小说或者什么啊预测小说都好。我是个统帅，我要打这仗。我首先就想这个是不是我最关键的， 是非打不可。即是简单一点讲，是不是非打不可。 我这个位置是不是啊，即是我眼前最大的矛盾是什麼？到底是要執回台灣先，還是要搞定中國的問題先？甚至要搞定中南海的問題先？誰個最能夠觸及到我的根本利益？ 我想現在最大的都是經濟利益，就是大家都要現在考慮的大前提先。因為始終即係嗱，啱啱就我哋國家就脫貧啦，即係啱啱都係個即係叫做一啲起步啦。我覺得早前嗰、那個即係脫貧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包裝啦，即係話俾大家聽嗱，我哋都係啱啱起步嘅咋，可能大家都要有啲嘢去傾下， 唔好 逼得我哋咁盡啦。 唔似喎， 喂，我哋可以從呢個角度去諗下啊嘛，係咪？ 依家一陣我先講嗰個叫做平時世界， 係呢幾日更加 一陣先講，就而家只係講嗰個 呢幾日最聽我聽到呢個字， 諗下個武器裝備啦， 係 即係打， 譬如嗱海陸空咁啊，馬兄， 唔係打台灣最緊要一樣嘢，係最緊要一樣嘢係將你嗰幾十萬大軍 登陸 過到去台灣， 係 形成戰鬥力， 係 然後拼沉佢， 係。 啊、就是这个过程了。如果没有这200公里阔的台湾海峡，这件事根本不存在。 是 啊、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过完大江就过海峡。即你过不过得到去，就关键是这里嘛。咁好多人都说哎制空权，即现在我导弹叻晒，飞机叻晒，没错。但你啲人不能够坐飞机过去的嘛。即使是现在你空降兵有两个军。听讲系得三个师嘅啫，其实即系，但系佢又话 两个军夹埋得三个师啊， 有乜出奇啫？ 哦， 喂，想当初洛文尼登陆都系三个师嘅咋？ 哦， 美军两个师101，系嘛？英军一个师， 喂，但洛文尼登陆 死伤80%几， 吓得我老唔知喎， 咩吓到我都唔知 道？唔系，我谂而家 即系最初有个假个话喺度， 即系而家嘅战斗啦。咁我就觉得唔会真系。好傷兵力呢個嘅，因為已經係 得啊，雷教授，因為你要 講嘅嗱， 最終最後尾就一定要係 要 拿 下， 登陸一定就係要用兵嘅，係咪？你唔兵 你站冇用嘅，你炸 冇用，實炸 咗 係啊， 或者你炸沉佢啊，總之你都 連個島都冇埋。 關鍵係要拿上去先叫佔領啊嘛， 啱啊。 咁你仲要睇下台灣，你喺邊一個地方最有利去佔領啊？你覺得？ 你首先要 即係如果喺福建嗰邊兵， 唔 係我哋 搞清楚登陸，佢需要登陸場， 係 即係登陸場咧。你唔係軍人嗰個眼光咧，你就唔係話揀登陸場是但都得嘅，甚至是但係沙灘都唔得嘅。 係 你登陸場鞏固咗以後，仲有個橋頭堡嘅問題， 係 仲有個橋頭堡向裏邊即係展開兵力， 係 達到你嗰個目的或者。打咗台北，或者就消滅佢嘅主力部隊， 佢係好多步驟嘅，唔係話我哋外行一睇就話上咗沙灘咁就掂啦。 唔係淨係人噶嘛， 好多上沙灘過翻轉頭嘅，太多啦！丘吉爾俾人打屎忽打翻轉頭，係啊，係 嘛？你又要軍車，又要坦克，乜嘢都有噶嘛？要 而家過海係一個非常綜合性嘅問題，即係過海唔係話人過到海就得噶啦，人過到海啲武器裝備過到海，你要形成一個戰鬥力， 係啊， 然後咧仲要源源不斷。你話幾個鐘頭嗰啲係講講少嘅啫，幾個鐘頭，即係幾日、半個月、一個月呢啲係好普通嘅事情。你睇下硫磺島有幾大，打咗幾耐，你就知啦。咁呢個時間咧，仲有一個最呢個專業嘅問題係咩咧？打仗唔係睇戰場，係睇後方， 係 補給，即係你600,000大軍過咗台灣，跟住再打10日、8日。15日都好，呢啲補給咩問題呢？每日油料係20,000噸，每日彈藥係80,000噸。 哇！ 呢啲冇有數計嘅， 係有數計。 你冇指添啊？你冇咁樣嘅呢個配備咧？我都唔講你食嘢啊、水啊、醫療啊嗰啲嘢。 由於人數嚟計如果我冇記錯，美軍當年係即係侯賽恩嘅年代啦。他哋講係7個士兵做支援，就1個上去前線，即係有6個士兵嘅兵力去支援1個前線嘅兵咯。咁你諗下嗰度 呢個講法唔係海灣戰爭，呢個講法係朝鮮戰爭。海灣戰爭係21個， 我記錯， 因為你海 所以嗰個支援 唔 係 即係戰鬥兵係1， 係 啊， 後方補給係21， 支持21。 系 呢啲冇得少嘅， 冇得少真系， 真系陰功 嘅。系啊，你任何一樣嘢，即係等於 十倍。你即係嗱，如果你30,000兵咧，你就大劑嘅咯，600,000。 唔係咁計，唔係咁計。即係佢20,000守軍台灣，我唔計佢有後補嘅補充兵，就講呢20,000，你嚼咗佢。 係 啊，你攞60,000嚼佢咧，呢個好正常，3:1。 3:1係啊， 3:1打，因為你嘅後邊嘅火力咧。點都要飛過去嘛，或者同軍艦啲炮打過去嘛，而佢嘅火力就已經隱埋喺地下伏住等緊你啊嘛，你一定要有呢個比例嘅。 係， 咁 你60,000兵後邊個補給要幾多？ 係啊，我咪話一日2萬油料，80,000彈藥咯。 你好似阿雷教授話齋，你幾多倍話？6倍都唔得掂喎。 而家就係海陸空啊， 3,860。 你睇下而家空咧，你覺得係有冇同大陸對抗先？空而家， 咁我咪就要講美國幫唔幫手？ 呢個 幫到乜嘢？ 係幫到乜嘢？ 96年已經講咗啦。96年美國嗰個參謀長嗰個已經講咗，佢話。而家我擺住喺日本就有一個空軍聯隊，喺琉球，我喺呢個日本本土仲有一個空軍聯隊， 係， 咁我喺日本常駐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佢話如果我插手嘅話。我插手一個空軍聯隊，我就保證佢唔能夠攞到制空權。如果我再加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我根本過唔到海。佢咁講噶嘛？咁而家情況有咗咩變化，我就唔知道。但係你睇美國佬，佢係量化嘅。同埋最緊要有一樣嘢咧，女士，我哋睇乜嘢時候，我哋平民百姓應該知道，咦？有啲露味咯喎，乜嘢時候呢？你要睇解放軍嘅演習，即係你渡海演習係幾十萬人嘅，你哪怕有幾萬人嘅渡海演習，俾我睇一次，冇， 而家真係 從來冇， 都冇， 喂，大佬，你即係。做戲都要 rehearsal 噶嘛？ 唔係士兵嘅訓練咧，即係呢個就同我哋運動科學有關事啦。就係嗰個演習係好緊要嘅。 係當然。 因為你個演習係真係演練過咧，你令到自己你可以計算得到你前線有幾多，中間支援幾多，同埋你有冇一啲蝦碌嘅嘢。 梗 係啦，你蝦碌就唔掂啦。譬如你過去爬一個即係。 一個障礙啦。喂，你有幾件瞓低咗嘅受傷啊？咁呢啲係你對整個嘅軍事行動係好大嘅障礙噶嘛？所以演習係必須的。 李 Sir， 你如果一次馬拉松都未跑過，就的你上去跑。 唉，呢個真係道理。 你一定喺半路撲低， 完全一樣。 我同你一賭十 啱。 唔係你都要至少玩下半馬先啦，係咪？ 唔係半馬同全馬， 半馬全馬係 好唔同。你唔好玩我。 即係就算你第一次跑馬拉全馬。你都要起碼嗱42.195公里，你要累積 跑 到 50公里， 係啦，呢一個量你先 就即係唔好講快慢，總之你要捱到有個氣量，捱到 捱都要捱到翻嚟啊！ 係啊， 寬打擲用啊嘛，大佬， 呢個必然。 你未跑過五十，你係夠膽跑42.195？ 你真係 跑到嗰度就立正。 所以其實任何嘅軍事或者體能要求極高嘅訓練係一定要演習。 系 冇得走雞嘅呢個， 咁而家演習又冇得走雞嘅喎，實睇到你嘅喎。 梗 係而家 係啦，你 幾萬人演習 都睇曬啦， 咪咯？ 幾千架車，幾百架飛機， 咪咯？ 盲工睇到啦。 喂，喺電腦度 simulation 得唔得？ 冇用， 好 冇用， 唔得嘅。 因為始終係人。 喂，而家學揸飛機都可以喺個電腦度學嘅咯喎，唔使真。 你讀中學到大學嗰陣時已經睇咗好多小説㗎啦，嚇、啊！你結婚嗰晚係咪要手窒窒啊？ 好啦，講到呢度要聽只歌先啦。咁啊，呢個歌因為幾長下嘅，就係、是、黃貫中唱嘅，叫做《海闊天空》。咁啊，一陣間11:00新聞之後翻嚟，繼續有馬鼎盛、梁龍德同埋馬恩賜同大家傾嘅 主題啦。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

相反，这个话音媒体只需要大家找个共同话题，然后相约三五知己在网上虚拟地开房，就可以尽诉心中情。如果话题有趣，更加可能吸引大量网民聆听，甚至参与讨论。这种模式和城市论坛类似，但是没有时间限制，也都没有指定题目，你可以一日启动三五七个这个类型的论坛，对于喜欢讨论但是又不喜欢打字的网民是一种新的尝试。语音在互联网上一直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例如在2000年已经开始流行的 podcast， 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收听。不过 podcast 并不是社交媒体，互动性比较低，既然性质不同，当然不可以和 clubhouse 相提并论。况且这个话音媒体也都没有录音功能，绝对是这头讲这头散。不过话虽如此，因应不同国家的安全法例，大家在网上高谈阔论的时候，都还是尽量避免谈及一些敏感话题，因为用户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监听甚至是录音，稍有不慎踏中红线就可能会触犯法例。不过一些社交媒体例如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等在内地仍然是禁止使用。Clubhouse 风魔全球之际，早前亦都被中国政府发出禁令，这个亦都是预期之内。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包括互联网世界，大家是否有兴趣一起去打造新的互联网秩序，定是最终会被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有梁德教授，有呢一個馬鼎盛同埋馬恩智嘅。好啦，講我哋主菜啦，就特種兵。哇！你用個鬥字， 梗係鬥啦， 搏擊手連打得唔得啊？ 係鬥啊，唔係打 嚇。搏擊手唔會上戰場。 所以特登要揾呢個 梁教授。這個馬兄，你即係通知我呢個題目咧，我都睇翻好多啲文獻啊，科研都幾有趣嘅。 係 啊，其實即係喺網上都好多 有 好 看啊。曬嗰啲， 究竟特種兵贏啊，定係搏擊手贏啊？即係咪早前咧，咪有個太極師傅對個拳擊， 唔好講嗰啲，唔好講啦， 幾秒冇咗啦。 你講武術嗰啲係另外話題，我哋唔講，太傷心。 係、啊，不過而家講到特種兵呢樣嘢咧，就嗱，我哋細個咧，我自己細個咧就砌啲模型坦克車啊，二次大戰嗰陣時啦，咁士兵啊，咁、我哋好留意佢哋嘅裝備嘅。咁其實原來喺科研嚟講咧。在過去呢50年裏邊咧，喺特種部隊嗰啲嘅科研嘅裝備咧，哇！真係一日千里嘅， 係嘛？ 即係而家嘅通訊器材啦，嗰啲裝備嘅重量啦，嗱、 嗯， 以往早期嘅特種兵咧，真係孭到成隻狗咁好重嘅，孭啲架撐。 你即係大水壺同而家手機， 係啦， 一樣咁簡單。 咁啊，另外咧，嗱，譬如同我哋喺球場上高嘅對戰項目。完全吻合嘅嗱，技術、戰術、體能、心理四樣嘢，真係你就要去任何競技運動比賽。你喺特種部隊嘅訓練，任何你邊一類型嘅特種兵都好啦，無論係散兵啊、反恐啊等等啦，全部都有好嘅技術、戰術、體能、心理。特別係而家呢十幾二十年嚟講咧，喺呢方面喺軍事嘅研究咧，士兵嘅心理質素好緊要。因為佢嘅心理質素咧，你喺特種部隊裏邊咧，輸贏就真係關。 靠那些。咁同埋你搏擊手都係啦，你講緊喺譬如你奧運而家譬如奧運好多摔跤啊、柔道啊、跆拳啊，呢都係屬於搏擊嘅運動啦。個心理咧都係主導咗技術、戰術、體能呢三樣嘢咯。因為假設你去到嗰個咁高水平， 係 技術、戰術、體能，你都係已經去到最好噶啦。心理就係你怯場、憂慮，仲有夠唔夠瞓，瞓得好唔好？喂，呢啲都係勝負嘅，就係嗰一剎那噶嘛，係咪馬兄啊？ 我就點解揾呢個主題嚟講咧？就得閒嗰陣時，有時睇下嗰啲搏擊。 哦， 啊，咁啊，睇下睇下咧，又睇評論。係，咁啊，發現咧喺搏擊都係講最高級別同埋最無限制嘅。 嗯， 係，即係簽生死紙嘅，可以打死嘅。啊，即係呢啲最高級別嘅。 嗯， 咁佢就會找過一些特種兵退役的來到跟一些專業的搏擊手、 哦、 即大家都是專業，不過你專業是特種兵。 喂，那他到退役是不是已經年紀很大了？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打搏擊都可以打到三十幾歲的， 這麼厲害、 啊、有 哇 MMA 現在的自由搏擊很拿命的，真的是 咪攞命咯， 系咯， 真系攞命， 真系攞得命。 卅几岁都仲打得， 即系我而家要讲嘅 系 个现实啊。 嗯嗯， 即系唔讲中国啦，中国未到呢个阶段。中国即系嗰个盘命嘅程度啊，未到呢个阶段。 系， 即系讲国际，甚至包括打黑拳。 哦，黑拳 啊， 黑拳 即系地下嗰啲，即系无限制嗰啲， 即系赌博啊嗰啲啦。 就我讨论嘅问题咧，就系一个搏击手。話知你係喺咩巴西嗰啲文物出嚟嘅，定係邊度啊？總之你就係打搏擊嘅， 從 細練練到最 top 級，攞幾多個金腰帶？ 夠唔夠特種兵打？ 特種兵咧，又攞佢最打得嗰啲出嚟，應該點樣？咁我哋睇現實咧，就全部特種兵一敗塗地，係 咩？ 係、哦、一面倒， 係 一面倒。咁嗰個理由咧就係、是。即係呢種人認為啊，點解特種兵輸曬咧？就因為搏擊手練嘅係搏擊，特種兵練嘅唔係搏擊。 啊，佢仲有好多嘢練。 係你入咗佢個場，就頭先阿女士話齋，特種兵咧，佢要完成個任務，依靠嘅咧好多。第一 係 裝備， 科技即係裝備，裝備 科技即係裝備啦， 係 咯， 即係。就算你俾幾隻筷子佢，就算你俾張 A4 紙佢都好，佢都可以變成武器。 是 但係搏擊係冇武器嘅， 係徒手。 咁、啊、即係從呢個角度咧、 嗯， 特種兵進入咗呢個鐵籠去判死嘅時候 咧， 佢係入咗人哋主場，佢係受咗人哋嘅規矩，去束搏， 嗯但算冇規矩都唔夠打， 唔係你入就係規矩啦。 哦， 入就係規矩啦。 係啊， 我點解咁講咧？即係我喺網上我已經公開講咗噶啦。我話你揾一個特種兵，就算佢唔係退役嘅，佢而家就當打嘅，最當打嗰、那個，叫佢去同一個搏擊手去較量， 係， 然後去話俾人知世界上邊種人最。最劲最好打， 系 呢、這个已经剥夺咗嗰个特种兵嘅战斗力啦， 都可以咁讲。因为特种兵你所需要嘅技术啦、体能训练咧，你系多元化噶嘛。但系你个搏击手，喂，我一样，我就要掟低你，我就要 KO 你。嗰、那个心理嘅动机其实都好大嘅落差啦。又 讲心理咧，就好专业。 系 我首先就讲。特种兵的心理是什么呢？他是个兵。兵是做什么的呢？是杀人的。 是。 他入伍第一日起，他被受的训练就是你要毫不犹豫地完成杀人任务，还有你要毫不犹豫地献身。我话知你是为军队的荣誉，话知你是为国家的荣誉，定是为党的荣誉，点都好，总之你是有个献身精神。是不死不休的，而搏击手是没有这条的。 是的， 搏击手重要是拖级的搏击手，他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他的死穴在哪里呢？就是当他被放在跟这个 特種兵決鬥嘅時候， 係 佢首先個心理就衰咗，衰喺邊度咧？喂，我係世界級搏擊手喎，我一出手係講緊可以1000万美元嘅喎，我而家擁有名車、華宅、美婦，嚇、啊！我同你死過，你咪搞錯係嘛？ 係。 即系呢个设计啊，呢个场合，啊、即系马恩赐你呢个剧本咧， 系 冇现实根据嘅， 系 冇一个搏击手话愿意去同个特种兵死过嘅。你特种兵一条命几多钱啊？ 系 咪一个棺材一块国旗？ 系 嘛？即系呢个系一个。第二个咧，系心理上系咩嘢咧？你首先侮辱咗呢个兵，即系呢个兵咧，佢练嘅任何嘢去杀敌。为嘅一个好高尚、好崇高嘅目标， 系 死而无憾嘅。你而家嗌我打俾人睇，我咪即系好似角斗士咁， 即系好似斗狗斗鸡咁。 系啊， 呢、這个就系、是、 不过就 系 好贵嘅鸡啫嘛， 即系内在嘅动机呢样嘢啦。 系啊，冇错，呢、這个好紧要，即系每个人一上场， 系 即系佢身度有冇杀气， 系。 个搏击手系硬金牌、金腰带都好，我相信佢受嘅训练咧，系未试过嗌佢徒手去杀一个人嘅。 系 啊，佢可以打败佢，可以 K.O. 佢，可以打晕佢。 系， 但系佢冇受过呢个训练，咁杀人呢样嘢咧系好重要嘅心理。 即系呢个都有讨论噶。嗱，譬如你话另一个追击手。追擊手是即係特種兵裏面其中一個主項啦，同呢個射擊手，同射擊手，你話兩個點去比拼啊？ 又 好難比啊！正正就係馬兄你頭先講個 打靶定打人， 係啦，冇錯，打靶定打人咯。你話可能一個奧運嘅射擊手，佢見到個人，佢真係一個心理上，佢可能真係 唔敢打，唔敢打。 同埋咧。你打爆咗佢头以后，嗌你开第二枪咧，你翻去呕有排呕，唔同噶， 系啊， 睇唔到噶， 边个话睇唔到？喂，嗰、那个十二倍镜死噶， 唔系打完就拎开噶啦， 打完你梗系要睇打唔打得中噶嘛， 唔系打唔中佢都走咗啦， 梗唔系啦，要睇效果噶嘛，所以话首先我哋讨论呢个命题咧，系有少少伪命题。你唔可能去嗌一个特种兵去同 咁，你即系话网上睇嗰啲就表演嚟嘅啫。 唔系嗰啲系，但系你系侮辱咗个特种兵，哦、因为个特种兵唔理你退唔退伍都好，你呢一身摸爬滚打，呢身拳脚 系 点样嚟嘅？系教你杀敌噶嘛，唔系教你去娱乐观众揾钱噶嘛。你一踏上咗嗰个台，你已经将兵嗰个身份侮辱咗啦。 我又想問阿女神，你如果咁計啦嚇，即係你特種兵學嘅格鬥咧，都有一定有徒手格鬥嘅，佢一定學的。 有， 同埋你搏擊手所學嘅徒手格鬥，其實 但係嗰個訓練量咧，你唔夠搏擊手咁密啊嘛 嚇， 即係你唔夠搏擊手咁多啊，即係如果你話用個量化咗嚟，因為搏擊手一落場比賽，我就係要 KO 你 KO 你 KO 你噶嘛，係咪？ 係 特種兵佢接受嘅訓練咧，係一招制敵。 取人 一招制敌， 系唔理你嘅。 佢唔系同你搏拳搏点数， 系 同你挨呢个三分钟一个回合搏体能，唔系 系冇错。 特种兵咧，佢所受嘅训练咧系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快狠准。 佢要系隐蔽嘅， 系 佢飞天遁地就为咗接近你系隐蔽嘅，佢系去捕杀你嘅，佢唔系同你斗拳嘅， 即系忍者， 忍者冇错， 忍者 咪其实即系日本早期嘅特种兵啫嘛，咪忍者咯，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我即系当写小说咁写啊，如果我去设计一个特种兵去同一个顶级嘅搏击手 系 去斗，佢任务就系要 攞佢命， 嚼佢。但系咧，你要符合搏击嘅规矩，就系、是、不得带任何武器。但系唔紧要嘅，唔紧要嘅，手指甲都系武器嚟嘅。 系 啊，如果我想杀你，我掹只假牙落去都弹死你。 系，但有个条件，你话斋就唔好大家，你俾个搏击手睇住大家入个笼度打，系嘛？即系。 你唔知道我幾時嚟噶嘛？如果我嘅任務係要殺某一個搏擊手嘅話， 兵嚟講隱蔽係首先一個最重要嘅， 即係個隱者俾你睇到，大家哦面對面咁冇打。 其實我都有個假設嘅現象都可以諗到嗱，譬如好似嗱，譬如我哋一般睇啲搏擊比賽啊，咁啊個拳證咧就兩個出場介紹啦，跟住啲觀眾啊拍曬手啊，鏡頭有 close up 影住嗰個啦。但對於士兵嚟講咧，喂，佢唔係接受呢一個外來因素嘅影響㗎嘛？係咪先？你話去打仗上戰場嘅時候，喂，對家咁樣影曬你，嗱，而家好啦，我俾你打啦，你埋嚟啦。佢嗰個心理狀況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啦，係 啱啱。 仲有一個除咗打人， 係 仲有一個耐受力嘅問題， 係 耐受力非常重要。 嗯， 即係。特種兵的耐受力和呢個搏擊手的耐受力是不同的 是是 啊，我是看過那些書，你話佢係小説又好，或者話佢係即係啲經過呢個修飾的文字都好。 係， 佢話咧嗱，比如講你搏擊手，佢有嗰啲叫做咩啊？叫沉技。沉技即係喺地面度打嘅。 哦，係啊，係啊， 沉技咧， 喺個地下碌嚟碌去兜腳。 沉技最緊要咧，就係鎖反關節。 係係。 細到手指反關節，大到成個腰椎反關節。咁你一完成咗個反關節鎖定咧， 冇得喐啊！ 你只有認輸嘅啫， 投降咯。 啊！但係特種兵佢有一種訓練係自傷解反關節。 哦， 嗱，反正我話你一定睇過嗰個電影場面就係咩咧？ 甩自己甩個鉸出嚟啊嘛！ 唔係甩手鉸點甩？ 係 冇嘢，搣咗手指。脱臼咯， 系咯， 个大拇指脱咗臼，一定就出咗嚟噶啦。 唔系，我睇过一个咧，就系点咧，俾即系差人啊，搵嗰啲手扣锁住嘅，点样甩到手扣咧？就系你好似阿马丁先生嘅，你乜搣将个大拇指啊？因为你最牙就喺呢度啊嘛， 就大手指嗰个臼啊， 系啊， 你将佢脱臼就甩到，一定甩到， 两只甩咗，咁就啱啱有少位咧，其余 咁因为你讲紧钉咧， 搏击佬冇教， 唔系 搏击佬教唔到嘅， 钉就讲紧系生命攸关嘅一个战争啊嘛，所以佢系嗰啲求生嘅技能，系啦，个求生嗰个技能啊呢样嘢，佢哋喺个训练里边有啊嘛，但系你搏击手你唔会，喂冇理由我。打搏擊我 咪最多輸咗呢一場啦，下場再嚟過咯，冇理由。 嗱，仲有我同你講少啊，唔講少咁，即係搏擊手有個絕招係乜嘢咧？佢唔怕即係周身屎尿食到飯。係啊，咁我同你打，即使係面對面咧，我冇法子去揾屎揾尿啊。係，我即刻嘔到成身都係。你個搏擊手嘅你未受過呢個訓練， 係 你又嘔啦。但係你嘔同我嘔之後再打點咧？ 係咁啊，梗係特種兵贏啦。即係 講到底，仲係嗰個特種兵係即係唔怕死嘅， 係同埋捱得。 即係其實兩個嗱，我哋傾咁耐啦，兩個嗰個嘅即係我哋用個 baseline 啦，即係底線咧，其實係兩個樣嘅 兩回事嘅。 即係如果你話再講啲，就蘋果好食啲定係橙好食啲啊？ 哇， 係嘛？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有排講。 係啊，即係話你用把刀同用把鋸啫嘛，即係即係個特種兵就係一刀就要攞命，你嗰個鋸係慢慢鋸啊嘛。好啦，講到呢度又要聽歌先啦，翻嚟繼續我哋會講嘅。咁呢隻咧就係、是、第一滴血嘅主題曲啊，叫做《It's a Long Road》。 It's a long road when you're on your own, and it hurts when they tear your dreams apart. And every new town just seems to bring mind and break your heart. It's so real, right outside your front door. I tell ya, out where they'll kill ya, you could use a friend. Where the road ends, that's the place for me.No!

另外，油塘茶果岭道土木工程拓展处海堤及航道维修保养合约地盘有女文员确诊，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而九龙塘窝打老道111号嘉南幼稚园、嘉南幼儿园就因为爆发流感疾病个案，当局为审慎起见，将学校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74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9点，升26点。标准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36.35美元，卖出价系1736.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经典广播剧。我是柯凌泉， 呢件事查实咧就唔关子芬事嘅。 蔡雅阁 喺妈咪眼中咧，无论到咗几多岁，啲仔女始终都系细佬嘛，系咪啊，妈咪？ 曾月娥， 乜细路识得出卖妈咪嘅咩？ 孔祥兴领衔主演，3月22号开始，一齐重温《我是柯凌泉》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还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要找刘宇畅先生的散文集真是并不容易的，他很多书都是小说的结集。最后我发觉有一个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的大系列里面有刘宇畅卷，当中都有刘先生的不同创作题材，有文学的评论，亦都有散文，并不是清一色的小说创作。 刘宇畅以小说著称，散文自然是他的副产品。有人说小说要说故事，刘先生是一个爱说故事的人，他的抒情散文在哪里呢？论事说理又在哪里呢？答案是都融入在他的故事之中。他开始写作发表创作的那一段日子，就在中文报社编写副刊。他如果写散文早就在报上写了了，但是他的小说走图不是就是包含了他一则则生活与思想和心情的烦恼与迷茫吗？ 他的散文都存在在他的小说里面，亦都因此我认为他还需要写散文吗？一个作家的创作，他个人自然有一套的方法，作为他的读者之一，我是明白的。话虽如此，他仍有一些散文的写作，比如说他的书《飞叶的序言》，或者小说创作结尾后的序文，又或者在他演讲时候的发言，或者他给后辈青年的意见鼓励，这些都是他的散文，但似乎都未见有书出过。 有人说过文如其人，散文让人了解一个作者，小说似乎难见作者其人， 即是不容易看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喜好。但是这样讲又未必全对。小说作品之中，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就是一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吗？当然，散文更加直接，就好像跟你讲说话一样。 在刘宇畅的作品合集中，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之外呢，他还有微型小说，还有用戏剧的人物和对白来写一些场面和说话。这些都是刘先生在创作上的创意尝试来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代作家作品选择》，刘以畅卷，作者刘以畅，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一个家庭的故事，亦是香港的故事。我在十兄弟姊妹当中排行第十，从四海开始，我们的名字就跟连城的生意相系。而十香是一间酒家。 有声好书《十香记》，作者陈慧，声音演绎伍万仪。 星期日至四深夜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以在 rthk.hk 网上重温及 podcast 下载。 有声好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最后一节啦吓，咁啊有梁德教授、有马恩赐同埋马鼎盛继续讲呢个特种兵同搏击手。咁啊，雷教授，你话要讲下装备问题喎？ 系啊，我就好欣赏嗰啲特种兵嘅装备，因为而家即系喺运动科研嚟讲咧，即系唔同嗱，三样嘢特别要考虑嘅，就系个人体本身佢嘅体能点训练啦，第二个就装备器材，佢嘅重量啦。佢嘅通信啦，佢嘅功能啦，而第三樣就係個人裝備點去應對個環境。譬如你喺冷暖熱嘅天氣啦、沙漠嘅天氣啦、高温嘅天氣啦，呢啲全部而家啲科研啦，我真係好中意睇呢啲咁嘅即係科學嘅知識啦。咁點去應對咧？咁啊，你搏擊手就冇啦，搏擊手基本上唔使著衫噶。咁所以其實係兩個唔同嘅即係議題，但係合埋嚟討論咧都幾有趣嘅咁樣。 即係黎教授講得好啱。因为嗌搏击手同特种兵去角斗，本身咧系唔公平嘅，因为首先就剥夺咗兵嘅战斗力， 系啊， 兵嘅最大嘅战斗力系咩？ 武器咯， 唔系 咩啊？ 系群体， 哦， 系群体， 兵系唔会一个人去， 所有兵都系群体产生倍增嘅战斗力， 冇错， 点解？即系兵出街，即系如果你系着军服嘅话，有规定嘅。两人成行，三人成排。你其实战斗队形嚟嘅，大佬 系 啱啊！ 你唔好以为真系好睇啊！当然即系军纪又一个，风纪又一个，但系战斗队形，一定咧军队就要你以多胜少。 啱 啊！就算你系三个人。遇到三十個人，你一定係要兩個人擋住一個，然後一個嚼佢一個，即係保證嗱。金融裏邊嗰啲偷竅啊，嗰啲係真正嘅軍旅嘅思想嚟嘅。 係 啊，所以佢一定係有組織咁樣戰鬥嘅。 嗯， 單兵戰鬥咧，呢、這個唔係軍隊嘅。 即 係 電影橋段嗰啲可能有啦。 唔係傳統，呢啲冇辦法啦。剩翻一個，冇辦法啦。 剩翻一個係嘛？ 但係所以嗱，而家扯開話題咧，我就話。香港啲警察喺前一排，即係對抗，我唔講政治，唔講對定唔對，只係從呢個軍事戰鬥力嗰度戰術上去評價，就覺得佢唔合格。 因為落單成日都會， 唔係啊，邊有一窩蜂嘅？ 咁湧埋 嗰邊一窩蜂係啱嘅，嗰啲冇受訓練噶嘛， 啱啊， 嗰啲係業餘噶嘛，你係專業噶嘛，大佬。 佢由兵散勇嚟嘅啫嘛。 你分分鐘入軍校嗰陣時， 嗰個 講究配合噶嘛。 警察又係兩個唔同嘅訓練。 唔係一樣都講究，一定講究配合。 是 只要有两个差人去做呢啲即系角斗嘅事情，即系要 唔系你驱散都系啦，你驱散 佢主要系驱散， 一定一攻一防，一攻一防 系， 即系嗰个攻嘅咧就负责去驱散，防嗰个就保护佢增益，一定系咁，咁就系最有效力嘅。 就唔系两个哔叭冲上去，冲晒上去，咁你后边点啊？俾人喺后边兜督攻击你，唔系 俾人抢到枪嗰啲系不可思议嘅，佢一定系失咗嗰个集体嗰个功能。 嗯 啊，呢度有一个。再有一個咧，即係搏擊手有一個弱點係乜嘢咧？ 係， 我話知你係六條金腰帶，但係你都要從呢個開始訓練。 嗯， 第一章嗰陣時個教練一定話俾你聽，自我保護。 係 點自我保護啊？ 係 打唔過拍地下咯， 投降咯。 係啊，呢一條一定有噶。 係、哎、來日方長嘛，大佬。 我就唔听讲解放军话准投降嘅， 兵就冇得投降噶啦。 唔系其他有美军一定有， 即系美军条白色手巾仔出嚟嗰啲人。 唔系。 嗱，美军佢个教例好明显嘅，你一个连又好，一个团又好，一个排又好，只要你系一个成建制嘅一个战斗单位，你丧失咗百分之几嘅战斗兵员咧， 就 系 投降。 你唔系投降，你系冇法子完成战斗任务噶啦。 啊，走咯。 诶，你讲得啱， 走啦！ 我都话司马懿 系 话俾佢嘅敌人听， 系 啊，即系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 系 不能守则走，不能走则降，仲有不能降则死，有五不啊嘛， 系 你军人就系咁噶嘛。 我哋同阿马鼎盛都试过讲过嘅，好似讲一套戏，就系讲呢个对投降嗰个观念。譬如日本即系以前第二次大战嘅时候咧，就系投降系衰嘅，但美国人系唔会嘅。冇呢樣嘢嘅， 所以我就始終係要即係詛咒嗰個天王。 係啊， 喂，你唔俾啲兵投降，你就投降，我唔見你切腹。咁你即係混帳啊嘛？ 係， 你揾笨啫。 唔係，反而佢手下嗰啲有，即係嗰啲陸軍軍官有啲真係自殺，死唔去一件事啊。 陸相都係啊。 係啊， 即係最後一屆陸軍大臣啊。 係， 佢係話要打到一億入玉碎㗎。 係啊。 咁你話天王我投降，佢咪鋸自己咯？ 鋸自己咯！ 佢真係走到天王，即係皇宮廣場嗰度鋸噶。 係 嗰幾日喺廣場上鋸嘅有百幾個，有統計噶。 係咁啊！呢個我諗同嗰個民族性嗰個心理嘅質素就好有 唔係佢嗰個文化係咁，即係認為投降咧就係恥辱嚟噶嘛。有啲兵都係噶。 咁呢個就翻翻去。 你仲要請示喎？ 准唔准啊？ 咁样准 准唔准？我 即系你成个 唔准咧，大镬啦！ 嗱， 哇， 你啲人去当兵嗰、那个成长嗰时个价值观，佢喺训练期间点样样去帮佢洗脑？ 嗱， 呢个就系 博士你实知道噶啦。你睇历史就系斯巴达，斯巴达嗰阵时有个故事噶嘛，即系每个斯巴达人咧，阿妈咧做咗兵之后，阿妈都会俾个盾牌佢噶嘛。你打赢仗就打动个盾牌翻翻嚟，你打输仗个盾牌就打横放，当系呢个棺材板送你条尸体翻嚟。 呢个就系 即系你冇得中间冇得打和咧投降呢样嘢，你一系赢 一系死。我成日觉得譬如我哋香港啦，我廿年前都系。 唔系斯巴达就系咁噶嘛？ 其实我 真系噶呢个 应该去接受下啲军训，感受下呢个纪律里边嘅咁 嘅 嘢，呢个系应该噶。 台湾 呢个两体，呢个两体， 两体啊？点解咧？ 即系学生如果接受军训，特别而家我哋和平时代咧，太过软弱，太过娇气。 系 下次我会讲呢个娇生惯养。 系 啊，但系有一样唔好嘅军训唔好系咩咧？军训系。一個洗腦就係服從， 係啊， 你軍訓嗰 唔係，即係我講係一個短期嘅一個，當係一個 短期都係第一條，第一條唔係教你點樣操兵或者點樣洗器械， 係 第一條就服從。 咁但係嗱，又另一個討論啦，服從有啲嘢我哋細細個都要嘅喎，係咪？譬如我守規矩，唔好隨地吐垃圾啊，掉垃圾唔好隨地吐痰，都係服從啫嘛。 嗱，你睇 Sir， 你屋企可能得，有好多屋企 咧唔得。第二咧，就我唔知你有冇睇美國片，尤其是好似呢個寇比尼克有一套，我唔記得中文係咩啦，《Full Metal Jacket》。 啊，我睇過，我睇過 你睇過啦， 睇過 就係話嗰個軍官咧，就擺明一定要一啲唔合理嘅，佢俾啲命令你唔合理嘅。 系嘛？明明你对鞋干净都不得了，佢就话你未擦干净，再擦过。 咁你喺个 即系因为点解咧？佢要 你 服从啫 嘛。 教你军事训练都唔需要你个道德噶啦。 绝对服从， 唔使唔准，你唔准谂究竟个命令啱唔啱？即系话我俾嘅命令系啱嘅，你就要做；俾个命令唔啱，你都系要做。 啱唔啱你都要做啊？ 系啊，冇 错 啦。如果唔系你就唔系一个好军人啊嘛。 呢个叫贴近实战， 呢个真嘅 贴近实战，因为作战嗰阵时咧。冇得討論 嘅， 我俾嘅命令，你話喂商量一下，你唔乜邊有時間？ 冇時間啦， 叫你衝你就衝噶啦， 炸死咗啦， 明知死你都要去噶嘛。 所以軍隊係一個好扭曲嘅一個集團嚟嘅。 係你話即係所謂走去受軍訓，只係作為一種體力嘅訓練啊，或者起身搞學識。通常做兵都係噶，首先要學識接土啊， 刻 苦耐勞係好嘅。 一個環境啊，認識下自己，呢個係冇壞嘅。即係等於類似我哋那些年去外轉訓練啊，咁一個人送你個荒島度啊，咁你係做好多體力啊，行山露營啊，爬獨木舟帆船啊，咁你用嗰、那個即係一個好艱苦嘅環境嚟訓練你嘅意志。 系 團隊呢樣嘢，我覺得某程度上可以接受。 嗌你回歸大自然添， 你十八世紀英國人搞童子軍就係為咗呢個意思啫嘛。啊，最初就係即係佢又唔使要去到好似頭先我哋講軍隊嗰種合理，你都要服從。 但 係 你 一樣有嗰個體力訓練 咯。特種兵啦，特種兵嗰個嘅訓練咧，真係你話個訓練量同埋艱辛嘅程度咧，唔差得過你係做特種兵喎，即係個搏擊手， 同埋佢要學好多嘢添，譬如游水咧、潛泳咧， 冇錯。 你搏擊手唔使成日去游水㗎， 唔係搏擊手而家嗰個體能訓練咧係要求 唔同嘅，唔同玩法 㗎啦，因為而家你嗰啲喺個籠度韞住打咧，你係冇得手啊嘛，基本上 一定要打。 所以你嗰個意志毅力嗰個體能咧，係比傳統係真係要求好多嘅。 嗯， 咁同埋而家講緊個訓練咧，就係講緊你個恢復嚇，佢哋做好多嘅恢復啦，同埋你好多嘅支援嘅人啦，譬如有運動醫學啊嗰啲支援你啊，按摩啊，肌肉訓練啊，特別針對邊組肌肉嚟同你額外體能訓練咧，呢啲全部可以做得到咯。咁所以即係兩樣都係艱辛嘅，咁老老實講到最後邊嗰句，有邊個唔艱辛啦？係咪你做特種兵係艱辛？ 規矩唔同，規矩唔同。搏擊雖然係好殘酷嘅， 係 佢都有體育運動嘅統一嘅標準係咩咧？ 係 唔准用藥物， 係啱。 特種兵冇呢回事， 冇啦。 哦， 特種兵。必要時候一定用藥物， 冇錯， 係啊， 唔係點可以三日三夜唔使瞓覺啊？ 特種兵咧係用咖啡因超量咖啡因呢、這個其實好普遍，佢就係唔係飲咖啡啊，直頭係用咖啡因嘅藥丸啊，因為你喺戰場上高，喂你冇得瞓㗎嘛，冇得唞㗎嘛，大佬三日。24小時之後你冇瞓，你嘅射擊能力顯著開始下降，心肺功能36小時冇瞓，跌咗大約20%。咁你靠咩啊？要靠藥物頂住咯。你真係上戰場噶嘛？冇得諗噶呢啲，係啊。咁你生命嚟噶嘛？ 仲要捱得過？ 睡眠不足咧係最難頂嘅。 係 佢唔係話咧，我係即係捱住，太凍啦，太熱啦，太餓啦，冇水飲呢啲捱佢唔同。 嗯、 即係睡眠呢啲嘢咧，佢自不然就好似阿雷教授話齋，你嘅體能下降，你嘅判斷力下降， 判斷力呢個好緊要。喺士兵嚟講，戰場嘅時候，你個判斷力 精神恍惚， 係啊，輸贏就係靠呢啲噶啦。 係啊，你根本就接受到嘅嘢，可能係出幻覺。 哎呀，呢個死啦，呢個死啦！ 你打咩啊？ 同埋你恢復得唔好咧，你個情緒精神，你分分鐘你睇電影嗰時都有啦，成隊兵咁突然間有個摔地咁嚇，即係黐咗線， 大叫大聲叫咁 你 死啦！ 咁你可能係俾人知道對方邊度，一個炸彈嚟咁啊，真係成家死曬嘅喎！ 即係唔單止你喎，你要害埋啲兄弟喎，即係同一個班子去。 所以嗰個軍隊嘅士兵、特種兵個訓練咧好緊要，做裝備啦。嗱，頭先講到裝備，嗰對鞋咧其實好多科研嘅。點解要特種兵嗰對鞋一定包踭咧？因為高處。跳落嚟咧，如果你嗰個足踝關節側到多過大約係40多度咧，你會拗柴。喂，你特種兵拗柴，你冇得跑，冇噶 咯 喎，你俾人捉咗。所以喺呢啲科技點去幫啲特種兵喺戰場上嗰個訓練咧？咁你而家通訊啦，嗱好，大家記得啊，即係特種兵去打拉登，係咪？咁啊，奧巴馬。即時可以睇到啲科技啦，係咪？咁呢啲唔係電影嘅橋段嚟噶嘛？呢啲科技嘅通訊，咁呢啲全部都係高科技嘅技術嚟嘅。嗯， 搏击手高科技都用嘅， 系 啊，即系将你嗰啲行嗰啲出拳啊、路数啊，冚冚唪唥。 而家就用 3D 嚟电脑分析，譬如一场嘅 MMA 嗰啲决赛啦， 将你优化。 系啦，你出嘅拳嘅量啦，甚至乎而家嘅 3D 嘅技术电脑可以同你量度到你嗰拳嘅力量有几大。系啦，譬如你锁人哋一啲关节，咁、那个动作咧，而家电脑可以全部同你分析晒。咁呢啲喺我哋科研嚟讲，亦都帮到我哋啲运动员，就系、是、如果你受伤，你咩动作令到你受伤，咁你咪避免咗嗰啲动作，咁咪唔会整亲咯。咁所以有好有坏嘅。 其实都唔止搏击手喎，你所有运动都系，都而家已经科学化噶咯。 科学化得好犀利，因为纯系你讲紧奥运嘅金牌，其实钱嚟噶嘛，你点去支援系嘛？你点去支援？点去俾到？譬如好似我哋香港李慧思咁啊，我哋团队后边嘅科研。佢個恢復俾一啲高氧房去訓練完之後，即刻落去恢復，喂爭幾遠啊，大佬！恢復得快啲，下一場比賽咪踩快啲咯，咁、都係錢嚟咯。 有個等級㗎，當年我採訪福明下，喺度清華大學佢嗰個泳池嗰度睇見一人一日跳幾十次、百幾次咁樣，啊女士話齋要恢復點咧，按摩咯。 系 按摩啦， 伏明霞咪有按摩师同佢按咯， 一对一间好远 啊，其他嗰啲咪互相按咯， 阴功嘅， 阴功，互相按唔系阴功嘅， 好过冇，好过冇，咁咪而家 咁你唔够专业啊嘛，互相按就按摩师家就正好多啦， 所以话俾你听，即系有等级嘅， 梗系有啦，精英运动员。不過我見到跳水嗰啲都好得人驚，你即係咁樣，你個頭中落去係咁中，一日中百幾二百次，你真係 運動員得人驚㗎啦。 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下次再講啦。運動員即係個生命啊、個性命啊、受傷啊，即係同個金牌嘅價值有幾多咧？即係你話特種兵同埋即係搏鬥，我哋講一個價值意義。其实都讲极都， 但最难嘅反而系心理。我哋即系而家晏昼咧，即系电台都有个节目噶嘛，就系讲翻即系好多嘅奥运明星啊，即系中国点点点嗰度。有时我听下都系嘅，即系中国嘅运动员咧，最大一个问题就系大赛压力仲未曾习惯。我又唔明點解唔得，因為你咪 呢、這個，因為 你自己 其實劉翔都有講過啦。 你自己國內就揾炸觀眾喺度噏咁咪得咯。 佢背負劉翔嗰個號碼係11356啊嘛，孭住13億人民、56個民族啊嘛。佢自己都講我壓力幾大咧，係嘛？即係而家就14億啦。咁係咁，所以呢個心理就係點解而家呢20幾30年啦，運動心理學咁值錢咧？咁都係另外再講啦，冇乜時間。 我啲壓力唔夠依啦嚇。 但 系而家个足球队如果打输咧， 翻去仗埋，唔知佢 成家 成家嗰度冇命。好啦，咁要预告下听晚啦，就系、是、阿飞哥就请嚟书法家陈乔廷同埋萧家豪讲讲书法同养生嘅关系，就话练书法咧真系可以长命啲嘅。 诶，我信， 你信系嘛？咁啊，听晚要听下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当然系基哥啦。那些年有好多好歌听嘅，咁啊先听呢一只先，就是、林子祥唱嘅，叫做《究竟天有几高》。咁啊，今晚多谢各位观众收听啦，拜拜。 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画空中使我不迷路，我想飞想与云共舞，要再换我。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步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问我繁星照亮我。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路，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高空中把世间围高。究竟星可又曾望到？我在暗中跌倒。途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步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 是寂寞是我，然而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常常独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寂寞